各位網友大家好，首先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一個 G 字頭網站，有關今年舉辦的台灣官選團，好快咁樣一碌過之後咧，已經見到啦。呢啲條款全部都唔重要嘅，最重要睇一個字，係團費7000元。反觀普羅政治學院同埋天南之友合辦嘅台灣官選團2018，我哋嘅收費亦都係一個字，就係4645。呢個宣傳就係呢個數目字已經講完曬嘅，多謝大家。支持，請重速報名。 頭先嗰個台灣官選團嗰個 promo 咧，就漏咗一個最重要嘅，即係嗰個宣傳嘅句語啊！ 邊個帶隊？ 邊個帶隊嘛？由屌咧香港知名嘅政治評論家，呢個台灣問題專家黃毓民先生親自領隊啊嘛！ 天天天南主持謝義芳、宋景輝、錢建榮、張三。 好，大家好。 好啦，咁 都係四個。 係啦，即係 我亂入嘅今日。 一日亂入，前興又亂入嚇。你啊，即係俾阿宋興又掹咗上嚟 嚇。咁 即係我嗱，我估咧，佢啊，因為咁多個活動。冇乜時間做功課，咁啊揾你上嚟咧就幫幫手。 我見佢上就話，早知叫佢上嚟咁，我咪又跟住。 即係我哋啲活動裏面咧，我哋前幾日即係依幾日都有啲 好多活動啊， 撲街。咁有個即係我哋觀眾咧，就講乜嘢咧？ 啊，又講我啦！啊，你講啦。 阿宋山啊，啊叫佢講嘢小心啊，呢個我講嘅， 有啲 佢冇飲大 度，威嚇性嘅， 唔係即係阿宋山講多啲嘢先得㗎。 好嗱，咁啊，我哋從5號開始講啦，係嘛？如果即係都接近呢個雙十國慶啦，咁啊5號我哋就喺呢個即係個牌頭叫做西貢咩調景嶺將軍澳。 應該正式名稱咧，叫做調景嶺西貢將軍澳國界。 屌，我咪噏咗啦！你要重複 先啊嘛。唔係啊，你調轉咗先啦。 我西貢 調景嶺先啊， 調景嶺先啊， 調景嶺先啦。 咁唔係啊， 咁是但啦。嗱咁啊，即係都闊別咗20多年啦。咁1993年、1995年啊，1995年拆噶啦。咁即係拆咗之後就梗係冇人去再搞啦，咁佢因為 點解 散居曬啲上德啊咩 厚德啊明德啊， 咁嗰幾條村裏邊，咁亦都冇人去組織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活動啦，咁啊，咁我哋喺嗰度咧都曾經前年我哋辦嗰個係調景嶺嘅圖片展， 我哋辦過2次， 啊咁啊。嗰度啲街坊咧都好著弱啊！即係見到調景嶺啲往昔嘅一啲風光啊，咁啊喺啲圖片裏邊出現，亦都有啲阿叔就喺度即係猛啊指點點啊！嗱，呢度係邊度啊？嗰度邊度啊？ 依個係邊個屋企啊？嗰個邊個屋企？ 咁啊，萌生起咧咁一班後生仔啊，覺得啊，即係咁既然咁樣，即係都咁多街坊即係懷念往日嘅調景嶺咁，不如就揾個。揾個機會約佢哋可以一齊嚟，大家傾傾偈，有個聚會啊，咁啊傾下傾下咧，就有個國慶嘅聚會啊，就咁樣嚟嘅。咁啊都24圍啊，都好多人啊，咁啊。 最初就大家諗住，有個5、7圍已經好開心 啦。初諗住5圍，咁因為老實講，即係話散居曬啫。其實剩翻落嚟都唔會太多老街坊噶啦，或者有啲老街坊都未必有興趣啦，係嘛？咁有啲又即係後生嗰啲，可能根本都唔即係可能根本搬咗呢幾條村裏邊就已經出咗世，先出世咁佢都唔知條嘢咧咩，佢只係聽個老豆講。咁可能又經一年事已高，咁佢亦未必有呢、這個 限度不變啦， 有呢個氣力去參加。咁我哋都預算有得10圍8圍，咁都算係即係同啲街坊、啲條件咧街坊有個交代啦。咁但係即係消息一出就非常之踴躍啦，啲人嚇。咁我哋都請咗阿黃國儀先生啊，即係前呢、這個。調景嶺營主任啊，咁啊呢個調黃國儀先生咧做我哋呢個總顧問啊，咁本來就揾佢做大會主席嘅，咁佢話大會主席就唔好啦，佢話 年事已高啦，唔制啦， 你哋後生仔做啦，咁 你哋啲後生仔咯， 我唔係啊， 你去嚟講你後生仔嘛。 咁我哋本台嘅另外一位主持啊，陳志宏博士啊，咁啊做呢個大會主席，咁啊都廿幾圍都。嗰晚都好開心啦，算係啊！即係嗰度其實我估咧，應該擺廿圍比較好啲，因為廿四圍都已經頗為擠迫㗎啦。 因為酒樓咧，其實咧去入邊仲有兩三圍，佢就即係佢唔係俾宿，唔係俾曬全場。 佢又俾啲街客走去食晚飯啦，係咪咁？即係如果成個場俾曬我哋廿四圍又 OK 嘅。 其實應該俾曬我哋嘅，係咪？ 係啦，咁但係 俾多啲錢咯，咪 嚇。咁但係如果嗰個場係擺廿圍到咧，係比較。 鬆動啊， 即係鬆動啲啊，咁啊廿四圍就 不過我哋啊， 見到張生都好咩？ 欲罷不能啊，因為我哋諗住十幾圍，其實越嚟越多，越嚟越多，開多圍，開多圍，越開越多。 不過我成日都覺得，我只會覺得就係嗰度開二十四圍、廿五圍。如果你話喂開廿圍會呢個咩咁？如果你照酒樓嗰個態度，嗰晚咧即係利用一啲空間，仲有一啲剩餘嘅空間咧做晚飯咧。咁如果你得二十圍咧， 又再逼你，冇錯， 又再逼埋你啊！咁其實廿四五圍 咁呢個就 唔係要同酒樓傾咯。喂，我包曬你場，你唔好再揾客嚟咯，大佬係咪？ 咁呢個經一事長一次啦。 咁啊，出年睇下有冇機會，我哋再搞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即係咁，我哋都好。感謝嗰啲年輕人啦，係嘛？咁啲年輕人都真係非常之落力啦，尤其是我哋嚟啊，我哋 單止個場嘅 每個月嘅月底啊，咁啊，其中一位主持啊，鄭仲文啊，佢呢個真係由頭到尾跟到非常之足啦，啊，即係就算有啲甩漏都係可以原諒嘅甩漏嚟嘅嚇，所以就。 咁係非常之有心啊！即係揾翻啲以前調景嶺嘅舊圖片啊，咁同埋譬如喺呢個調景嶺中學咧，我哋門口咧上課室嘅嗰幅牆度咧有青年十二手執去都印埋出嚟啊！不過好多人就誤會咗，嗰個就係入大門，其實嗰唔係大門嚟，嗰側門嚟嘅啊！正大門咧就冇乜人出入嘅， 竟然 阿黃國義先生就即係喺嗰日就啱誒，即係大家好多人都同佢請安啦，係嘛？因為都即係恍如隔世㗎啦，即係阿黃國義先生亦都少出嚟呢啲場合蒲頭。咁嗰啲老街坊亦都好難有機會見到佢，咁啊竟然即係喺五號裏邊嗰晚可以同佢傾幾句，其實即係我自己冷眼旁觀啦，咪都真係即係啲街坊對阿黃國義真係都非常之尊重嘅嚇。咁啊，我哋梗係順便打卡啦，係嘛？ 因為佢又曾經喺亦都係喺裏面咧做過老師，咁好多都係啲學生嚟嘅。 啊，咁啊，所以就。一個咁有即係咁感人，亦都係有意義嘅晚會就嚇，咁啊都算係唔錯啦，係嘛？張三就都係同我哋即係我哋都參加者啦，係嘛？即係我哋都唔係，即係雖然我都係當事人之一，但係我已經冇呢個能力去搞呢啲嘢啦。 你 哇，你冇能力， 你算係當事人咩？ 我係當事人啦， 就算你我死我咁 個屌咁樣， 喂，主辦機構我係當 事人，啱嘅，係嘛？哇，小弟都係一個創辦人， 創社， 大家又 即係我意思，即係話咧，嗰個當事人咧，我嘅理解嘅當事人咧， 即係我住調景嶺嘅嘢， 就調景嶺。咁張三就調景嶺人啦，係嘛？ 我咁啊，唔係住調景嶺嘅。 咁你喺你有淵源啊嘛？ 我走讀嘅。 啊，你走讀生啊嘛？ 係啊， 佢係走讀生啊嘛。咁我哋又唔係即係我同調景嶺就冇咩淵源嘅。我哥就喺調景嶺，佢讀書寄個叔。咁啊，當然我哋即係天南同佢有淵源就係。我哋曾經開波嘅時候都有一集我哋講過條頸領嘅專輯， 自己直情揾黃國義上嚟， 黃國義上嚟， 即係都講四五年前， 四五年 前 啦。 咁啊，你話嗰嗱我同條頸領個唯一淵源咧，就係佢辦咗即係臨拆之前嘅幾年咧。我哋同一班即係嗰陣時仲都叫做後生喎，我都仲係青年喎。咁啊，同佢哋一齊就辦咗喺條頸領中學辦咗啲國慶。大會啦，有升氣球啦。嗱，我即係點解咁有印象咧？升氣球咧，因為需要有嗰啲氮氣啊，啊，嗰啲氮氣一碌嗰啲，你見到燒風煤嗰啲樽咧，咁 Q 大碌嗰啲咧。 啊！ 咁你點樣從巴士站運落去呢個調景嶺中學咧？就係靠小弟一個人托起佢。就托落去調景嶺中學啦。 調即係正式托住條。 你冇問佢哋叫佢哋起用船咩？ 唔係個車，咁個車係嚟到條頸領咁劈低噶嘛。 其實三幾萬仲 以前啊，以前係冇淘寶嘅咧，乜呢家買嗰啲泵皮嗰啲膽咧，喂真係唔使淘寶。 冇啦，唔講嗰只先，講翻佢先。 所以即係講我哋即係其實臨拆之前嗰幾年咧，都嗰時華青聯會咧叫做咁，入去都辦咗幾個活動嘅，咁我亦都。有一次就係搞咗個唔知乜鬼娛樂營，我喺條頸嶺中學瞓咗一晚嘅嚇，咁嗰時都係黃國如幫我哋即係帶隊啦，咁所以即係我同王 Sir 亦都認相識咗好耐㗎啦，咁所以即係我呢個老人家請佢嗰個老人家，咁佢點都要俾翻 照片上面啦、 因為當日我見啊黃國義嘅時候咧，我都仲係學生哥，咁佢就處形處飲咁，成日見到有個叔喺嗰個理髮師處 即係咁講啦。黃國義咧就係一個嗱，你同佢傾開偈咧，佢係好傾得偈嘅。但如果你就咁望落去咧，佢係一個不苟言笑嘅長者嚟嘅，即係哇叔苦到咧，鼓埋拋腮，你都不敢接觸嘅。但係同佢傾開偈， 不苟言笑， 佢係好好玩嘅。因為有一年咧，唔知邊個海灘唔記得咗啦，咁佢叫我拿住眼大光燈，佢著足蟹喎，屌佢揾只腳走去試，即係試下有冇蟹喎。咁跟住我拿住眼大光燈，佢話：，冇喐住地方，定喺度。咁跟住佢潛落去，成隻大花蟹咁啊拎咗上嚟啦。咁即係。即係呢個係好玩得嘅，不過即係個樣就比較嚴肅啲，咁啊，所以就好多人都比較怕佢嘅。 喺條頸咧，我哋通常即係喺當年讀書好多都係走讀啦，就冇寄宿啦。咁其實我帶一個咧，我哋喺嗰度讀咗幾年書咧，我哋都會話：，我哋條頸嶺嘅，咁啊，我來自條頸嶺咁樣。 咁但係嗱咁咧，嗱好多人又誤會啦，即係。條頸嶺條頸嶺讀書，咁啊條街就條頸嶺中學噶啦，係咪啊？其實裏邊有德又有名院咁，但係呢兩間咧，因為條頸嶺以條頸嶺為名嘅中學，梗係出名過你名院同武德啦。 咁啊信義中係嘛？係咪有間無名啊名院定咩？我就唔熟啦，真係。 名院天主教嘅。 係名院天主教。 信義咧後來就係改咗名叫武德。 哦。 基督教個天主教啦。 前世今生咁樣。 咁我亦都即係見證咧條頸嶺最後一個雙十節嘅升旗。咁咧就即係1995年啦嚇，咁啊駐港單位啊黎昌義咁啊。最後一次去巡視呢個條頸嶺咧，咁啊小弟都有幸啊， 陪伴在側， 係咁啊， 斟茶遞水， 咁啊又唔可以咁講嘅。 我哋揾多集嚟講一講啊，即係條頸嶺舊風貌都好喎。 咁啊，再次條頸嶺舊風貌啦。嗱，五號之後咧，就。昨晚啦，7號， 唔係昨晚啦， 前晚， 跟住就6號清理紅樓，大佬，你老人家就 即係你講話宴會啊嘛，咁你 我哋講連住嗰啲， 我連住 ，OK， 六號， 我要跟 Facebook timeline， 咁就 嗱，因為咧嗱，本來咧即係我哋上一集都講啦，即係呢個紅樓嘅升旗會喺門口個即 係 口處個牌樓中山。公園個牌樓嗰度舉行升旗，自己扎一個升旗嘅台架咁樣，咁啊，但係即係嗰個禮拜裏邊有啲轉變咧，就係我哋麥業成議員咧就同業主就傾好咗啊，咁可以開放俾佢哋咧喺裏邊辦活動，咁所以咧就由呢個外邊咧就轉咗喺裏邊啦，咁我哋推測就可能即係喂屌，即係無論係中聯辦又好，香港政府又好。喂屌！你班友冚家產幾百人逼喺出邊嗰度，即係喺度搞升旗啦，又公 哦，即係佢體諒你哋辛苦。 唔係啊，佢難睇啊，大佬！屌你媽喺條大馬路邊嗰度搞升旗，冚家產你又有申請喎、 啊。佢理得你難唔難睇啫？ 唔係啊， 佢就要你 難 睇啊嘛。 佢難睇唔係你難睇啊。 唔係咯。 佢難屌我哋梗係唔難睇啦，我哋根本要叫佢難看啫嘛。咁佢覺得佢自己覺得喂，屌你乜哇呢啲咁， 即係佢體諒你。 唔係，因為喺嗰度咧，就真係一個公開嘅場合啦。嗱，你縮咗入中，即係入咗裏邊嘅紅樓裏邊咧， 私人 嘅 冇，係冇人理你。 但係你喺呢個出邊。個輕鐵軌嘅旁邊嗰度搞升旗， 大庭廣眾 就蝴蝶穿住過樓嘢啊！咩事啊？ 咁所以佢都可能佢都即係我哋估啫嚇，咁可能佢諗下都係唔好啦。 你都縮埋喺邊嗰啲？ 掃你班友又去紅樓。 我感覺佢都係即係體諒你啦。 冇眼屎乾淨盲啦，係 咯 係 咯。 咁啊講一講個詳情啦，即係講到呢度就即係跳一跳講個詳情咧，就係話10號星期日嘅上午9點咧，就將會喺窩打老道城景酒店門口有兩部。 專車咧就接送大家咧。 同我呢一樣啦，同我呢一樣啦。 咁啊入團要去紅樓嘅。咁啊 九點鐘開車啦。 九點鐘開車啊，就唔好九點鐘嘅集合。你啊九點三啊，施施然嚟話唔等你咁樣。 搭的士咁就 係。咁啊十點鐘咧，十點零鐘咧就喺屯門紅樓咧，十點啦嚇。咁就會紅樓咧個升旗儀式嘅。咁啊。亦都因為咧，因為嗰個地方咧就經過山竹嗰個洗禮，咁十雖然六號咧，我哋一班兄弟義工咧入去做一啲清理嘅工作，咁但係咧嗰條通道仍然係清唔到嘅，出入唔到嘅，會喺馬會嗰個賽馬會騎術學旁邊係有一條小徑係入去嘅，咁啊到時咧會有啲指示嘅路牌，咁啊帶大家去，咁啊唔坐交通車嘅朋友咧就可以自己直接去現場啦，就係根據頭先我所講，咁啊睇住個路牌指示，咁啊進入會場，咁啊十點三到就將會正式有個升旗，咁啊十點零鐘大家喺嗰度聚集啦。 啊，咁啊即係都向大家報告下啦，即係紅樓嗰個地方就其實。嚴格嚟講就未清理曬嘅，因為啲樹冧咗落嚟，我哋都冇辦法搬，係嘛？咁啊，只不過即係因為今年嘅國慶就係喺呢個 weekday 啦，係嘛？咁即係禮拜三，我哋估計人數就唔似即係假日會有即係五六百人咁多，我估即係百零二百人啦。咁所以我哋清掃嘅場地咧就大概係足夠。容納百零二百人嘅比較乾淨啲嘅地方嚇， 即係廣場前邊一啲嘅地方啦。 咁所以就即係有啲地方咧，我哋都仲未及去清理嘅，因為都太辛苦啦嚇，亦都人手，即係雖然話都嗰日都係成十幾廿人咁，但係都係好麻煩嘅。咁所以就但係足夠嗰日嗰個星期啦嚇，即係仍然係好莊嚴咁樣做一個活動啦。咁所以希望大家就能夠參加啦。嗱，自己嗱主要咧。如果是跟車嚟嘅就一定有人帶隊啦，但係自己嚟咧比較難行啲嘅，因為就唔係平時嗰條 main road 啊，嚇唔係嗰條大道，嗰條大道就並唔係因為有樹封咗，其中一個原因亦都搬緊㗎啦。咁但係因為嗰度都圍咗鐵絲網，我哋入唔到去嘅，咁就要從另外一個地方咧，就係一條小徑入去咧，都幾崎嶇嘅，咁但係都唔算太難行啦。咁我哋到時會整一啲指示牌咧，就指大家點行咧嚇。咁啊，即係嗰個紅樓嘅升旗就會咁啦嚇。咁啊，到時升完旗活動完咗之後咧， 仲有活動 就完車就送大家去呢個倫敦大酒樓。咁啊五樓，咁啊有一餐就 午餐啦，有午餐啦，但係佢呢個午餐咧，但係呢個午餐咧就係需要喺車上面領到啲午餐券嘅。OK， 嗱，所以咧即係， 如果你冇入去容留，我喂，不如直接去倫敦等你啦，謝工咁，咁就 咁啊，命啦，命啦， 唔係咁啊，落自己落去山度飲茶都得嘅。 咁啊，即係話咧。都是冇免費午餐嘅， 係嚇。跟住有樣嘢係 又唔係嗱，嗰、那個呢、這個 食飽就要行路嘅。 唔係嗱，呢個咧就同大會冇關，呢個要首先搞清楚。即係 嗱，咁好啦，喂，唔好講啲住，嗱，我講埋先啦。咁好啦，咁啊嗱，嗰餐係免費餐嚟嘅，因為嗱，本來應該咁講，本來咧就我哋喺門口升旗咧，就即係慰勞大家，咁啊食一餐。咁而家喺裏邊升旗咧，就本來就呢一餐冇咗嘅。咁但係訂咗，我哋揾個老友訂咗，咁個老友就話：咁你哋唔要啊？我俾錢咯咁。 咦咁豪氣？ 即係咁講啊！即係好似謝公經常發嗰啲晦氣，咪叫晦氣啊？你唔食我食埋佢咯，咁即係嗰種。 晦氣你講嘅咋嗱？係 咯， 唔係即係佢個意思就係，如果你哋唔俾錢搞嘅，咁我搞咯咁。咁即係佢一句之後，咁大家就覺得啊，都唔 有規矩嘅，應該嘅， 唔好叫我而家搞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嗰餐即係嗰個午餐咧，仍然係維持翻。 冇錯。 啊，咁好啦，咁就嗱，食完嗰餐之後咧，就自由參加我哋做一活動，咁就會有部旅遊巴就送大家咧去呢、這個 古蹟辦 尖沙咀嘅古物古蹟辦事處嗰度咧。就請願要求呢個古蹟辦咧，快啲將呢個紅樓咧，就列為呢個永久古蹟，就唔好而家咁樣咧，就半死不活咁屌咁拖下拖下都唔知你想點係嘛？你又話要延，你又已經其實差唔多夠期咯喎。 過咗期， 過咗一年啊！ 唔係過咗一年， 唔係即係嗰個臨時法定古蹟咧，已經係到咗期㗎啦，一年 係咯， 咁未過一年嘅， 夠咗啦，過咗啦， 過咗一年， 過咗啦。 多咗啦， 是但啦。啊，咁啊，所以就即系话喂，希望即系港府盡快決定啦，係嘛？即係我唔理你決定完之後，你想將紅樓改建成點啦？咁但係都總有決定嘅，咁死拖爛拖都唔係辦法嚟嘅。啊，咁所以就會有一個請願行動咁啦。呢個咧就大家食完飯自由參加啊，唔係話你一定要食完飯就要逼你參加啊。我哋冇呢啲嘢嘅，咁即係大家覺得都可以為呢個紅樓盡一分力嘅，咁大家咪去 呼籲一下啦。咁啊，即係如果大家有時間，咁啊跟住阿麥議員，麥議員帶隊，咁啊同大家咧就去做一個請願。OK， 咁啊呢個咧就係十號嘅上晝安排。係 啦，嚇好啦，咁啊 六號就清理紅樓，六號就清理紅樓啦。 嚇咁啊，即係迎接十號啦。咁啊十號朝頭早我哋都仲要去做啲嘅，因為啲期啊都當日嗰日先換啦，十號朝頭早換啦。嗱，如果有興趣嚟幫手嘅，咁啊希望嚟九點鐘到紅樓啦，幫下手啦。如果你話我都冇乜時間，咁瞓夜啲，瞓晏啲，咁誒十點零鐘先到，十點 到啦， 到啦，十點到， 十點到啦。 好啦，咁啊七號咯喎，啊琴晚咯喎， 唔係朝頭早先，朝頭早， 朝頭早我冇， 你冇去啊嘛， 你有去啊嘛， 係啦， 有老細嘛。我嘅嚟着到西裝嘅， 咁咪咯。原來你冇去啊？ 係啊， 我唔中意去啲嘅。 係喎，琴日朝先喎。 唔緊啦，琴日朝頭早咧就即係例牌嘅官方活動，因為上次都提過啦，官家活動咧，官家而民辦嘅活動呢個咁講啦，佢成日都講就 民藝組會， 民間辦嘅排頭，用民間嘅排頭出現嘅一個酒呢個民藝 香港國界慶祝呢個辛亥革命107年。 不是慶祝雙十節， 起身革命咁樣好鬼長嘅，其實就 咁呢個咧，即係當日當然啦，即係唔止今日噶啦，即係去年呢幾年咧，都即係有啲朋友都批評，就係話咧，即係。台北辦的活動咧，又見唔到國旗啊，又啲設計上邊啊，有唔係好明顯有呢個國慶嘅標誌啊，咁大家即係請考慮一下，就係而家我哋身處喺咩地方咧？我哋而家身處咧個匪區嘅地方啊， 淪陷區嚟嘅， 淪陷區嘅地方嚟噶。咁而咧即係台北辦喺香港咧，佢都係駐台北，即係台北駐香港嘅經濟文化辦事處。咁係即係你俾個。你要求他很名正言順用國旗來到慶祝國慶呢，就相對是有些難度的。那你不只在香港駐外單位，甚至在台北，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宣傳品都不是有國旗， 這個就兩回事了。在台北的 這個就是蔡政府的 事，環境跟香港不同，香港來說呢，大家知道除了匪旗之外就不想見到任何旗的， 是的，沒錯。昨天都好多人啊，一如既往亦都好多人啦，過千人嘅聚集。咁啊，有台灣嚟嘅表演團體啦，福爾摩生，我哋喺呢度介紹過啦，呢個馬戲團嚟表演就贏盡不少掌聲啦。咁就都係例牌節目啦，係嘛？咁啊都唔錯嘅。OK， 咁啊到夜晚啦，夜晚就 咁快到夜晚啦， 夜晚啦，因為你冇去啊嘛，仲唔快出去跳啊？啲面都黑曬啦，張生啊，唉，因為你冇去啊嘛，仲唔快出去跳到夜晚 咧？西裝啊，大佬， 提早講啦，做到俾你啦。 OK， 咁啊，夜晚咧就輪到我哋即係 新界西 啦，新界西咁啊，聯同埋啊，我哋黃代表啊，佢哋個麗德會咁啊，再加神州啦，咁我哋三個團體咧就順。即係叫做唇齒相依啊！我成日都講啊，咁啊，大家一齊咧就合辦咗一個新界西各界嘅慶祝晚會。咁啊，琴晚咧都有啲睇頭嘅，雖然就冇將軍澳咁多，條頸咧咁多，咁啊都昨晚都延開21席，咁啊喺荃灣豐盛酒樓都要咗佢一邊嘅廳，咁都 好多啊， 可謂熱鬧啊，係嘛？咁啊，謝公你嘅參與。你可以講多啲喎，你有份參加喎，你雖然你冇著西裝嚟喎。 咁啊， 佢有著 T 恤去啊嘛。 咁即係咁樣啦，即係呢啲國慶嘅聚餐晚會就冇乜突破嘅，係咪啊？即係你就算去到呢、這個即係頭先你話咩官咩民辦官咩話？ 官方民辦。 官方民辦嘅即係洲際酒店。其實都很難有突破的， 冇嘅， 係嘛？即係你就算係個舞台上面嗰啲嘢，咁咪啲台灣嚟嗰啲表演，或者香港嗰兩個啲歌星上去唱下歌咁， 咁都係咁噶咯喎，係咪？即係冇乜特別大的突破嘅，咁所以只不過即係講緊個氣氛咧，係咪？我哋能唔能夠帶起即係當時喺 在場嚟參加者，即係對嗰種即係中華民嗰種熱誠、嗰種熱忱嘅嗰種氣氛啫。咁啊，全憑即係當然啊，我哋阿宋興同我哋阿龍啦，係咪兩個即係把呢個愛國啊，即係愛到更焦點啦，即係大家都非常開心啦，係嘛？咁啊出席亦都有啲即係地方上面啲議員啦，係嘛？咁啊即係邊啲名我哋唔好講啦，係嘛？唔知佢中唔中意噶嘛？ 唔係唔知佢會唔會參選啊？ 冇錯 ，DQ 咗㗎。 啊，唔係啊， 冇啦，即係冇啦。 即係與呢個台灣有聯絡， 冇錯， 都係 DQ 原因之一。 冇啦。 咁所以就即係。有些議員啦，咁都嚟參加啦，咁有啲即係地方保障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咁我哋就送咗一個屌唔記得帶嚟添，嗰個雙十一個雙十嘅其實書嗰、那個係書包，一個環保袋嚟。 環保袋。 我都唔記冇拆開嚟睇。咁啊，即係每人即係就算去到呢個西貢呢個調景嶺同埋新界西咧，都每人咧有一份有一個咧。就呢個環保袋啊，設計得非常精美嘅。 咁大家上喺 Facebook 上面睇嗰啲我哋嗰啲圖片咧，自送俾嘉賓紀念品嗰度，我哋都用嗰個袋，咁大家都睇到。因為今日帶唔到上嚟，因為真係排曬。 嗱，本來我哋印多預咗印多嘅，我哋預咗咧亦都送啲俾觀眾嘅。咁今日我一問咧就話冇曬啦， 冇曬， 因為。 我自己都冇， 因為所有嗰啲即係從呢個西貢田嶺嶺到到琴日新界西咧，都係比我哋預期咧係多咗。咁所以咧嗰啲袋咧，即係差唔多係唔夠，咁所以咧就連最後 直情係唔夠啊！因為琴日喺 有啲冇啊， 冇 喺琴日嘉賓席嗰三圍。是完全冇嘅。 OK， 啊咁啊，即係有啲係冇啦，咁所以就即係變咗係我本來想諗住，我今日問一問啊，我話今晚睇下送啲俾啲聽眾啦，係咪？啲聽眾都熱心嘅，我哋有嘢送咧都會同我哋攞嘅。咁我諗住今晚即係送一扎出去，一問冇曬啦，連我都冇啊！咁嗰啲咁啊，結果就即係響完。 係咪可以炒啊？ 唔知道可唔可以炒 咧？我正喎，可以炒喎， 唔係咩都炒得嘅。 咁我哋嗱，即係咁講啦，呢兩唔止呢個紀念品嘅，咁仲有一個咧，即係而家我手上面咧揸住一啲咧，即係國旗嘅徽章，啊，國旗襟章啊，嚇，因為個 襟章， 咁咧就亦都係因為咧，即係嗰個圍數咧突然飆升得咁多咧，我哋即係出乎意料嘅，訂少咗嘅，唔夠。所以就冇辦法啦。咁啊，唯一只係啲襟章可以送到俾啲聽眾朋友。咁啊，但係咧今次咧，我哋考慮到咧，就係因為佢個有一個 好難記 口度，好難記。咁如果你真係想要嘅話，真係想要嘅 PM 謝工。咁啊，唯有一樣嘢咧就係上嚟攞啊，上嚟買啲 radio 攞。你留低姓名，咁我哋咧就留低買 radio。咁你又上嚟攞，咁順便交月費。 哦，咁樣。 係順便交月費。 好啦，咁 佢話星期三嚟攞咁 樣。係，咁咪留低買 radio 咯。 唔係，佢話紅樓嗰度攞。 咁啊， 嗰啲多謝啦，啲 多謝啦。 你拎起嚟，個個嚟搶添啊！ 係啊，冇錯。 好啦，嗱，咁啊，跟住就應該係到嗱呢幾晚都有人擺嘅，咁最大壇咧。就10號啊！10號嗰晚就即係我哋上次講話擺80多位啫，而家可能去到90多位啦，已經。 你都係有突破喎，真 係。即係同往年一樣咧，可能個 reception 又真係擺咗喺樓下嗰度啦。咁所以即係唔好問我攞飛啊 ，PM 我都冇用，我自己都唔夠飛。分分鐘我老婆都要同人哋一起出去揾個地方鋸扒嘅，而家就。 唔係啊嘛，即係花園啊！ 我有得炒喎。 你唔去咩？ 炒啊！屌，我哋炒嚟噶。 你唔炒，我炒啊！我攞嚟炒。 嗱，呢張衫啦。 嗱，十號晚爆曬噶啦，係嘛？即係唔使攞飛啦。不過就同大家講聲啊，即係仍然係好多人即係願意參加呢個中華民國慶嘅嚇，即係人心係未死嘅。嗯。啊，咁啊，好啦，講完啦，仲有冇補充啊？ 冇啦，下次先講啦。 嚇，夠鐘啊？ 夠鐘啦，幾好吹今晚。 你吹就好認真㗎。好，下一次翻嚟再講。